已经崩溃的堡垒，埋怨和后悔，刺了一身。

花。最巨大的身影，雨下在声色喘息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。我握过太多太美的奇景，如同伊甸般的仙境，而大海太平太静，多少故事无人倾听。我爱地中海的天晴，爱西伯利亚的雪景，爱万丈高空的鹰，爱肚皮下的藻荇。我在星星井里的多情，直到那一天，你的一生破旧而歌声却温柔，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。我的背脊如荒丘，而你却微笑

是我三十九度的风，风一样的梦，回忆是饭，感受在笑容，梦里你是梦越空，越空越爱做关于你的梦。 迟暮光远又照进荒江野洲，隐形后如我而前辗转几人口，你一数年之间抚平陌生眉头，现实可及又不忍言为添了愁，我将灯花掉落正是你明时候，昏昏亮眼望不穿老外胭脂楼，可以放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南不语书诗，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爬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前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，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江湖愁，而今怕听更漏，你不是柳梢粉黛，我飞晚湖后，趁他红尘未休，再敬一醉方休，念诉我老生长叹，更折无更留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向南不语书诗，若曾风清秀，谁家老者爬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揽着风花雪月只和心间走，谁家少年不风流，谁人长情长如酒，谁无歌见字如面，斗转二十秋，谁家老者爬灯笼，谁人不酒不如酒，谁见我岁月无万里花岁月忽晚，梨花我满头。 相思里那个傻笑的姑娘，脸颊上有青春在飞扬， 就是

说，不再叙说远方，承认才理解我为远方。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，

则世界，或则你抱紧我，都一定是我，是我要盼的。你总能会把我世界变得宽阔，如果 珍惜，过着小日子，只怕越来越近，有时没有情，只怕永远都会怀疑我走在何行，你却在何地。

梦还遥远，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，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。

望更远处的路边湖泊，鸟儿惊起边疆叶子抖落， 酒入愁肠。 化作相思泪。 心与淅沥沥，但誓言 条树，不知你 最后一片树叶，安静到

刺耳边，酣睡如胶，死不具名的你，闪烁着刺，耳边搁浅，从梦惊醒，处你依稀可见，隔绝了吗？ 得不到的总